紅線呢？請問動不動就紅線？咦， 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好，翻嚟啦。咁啊， 今日平安夜， 咁 啊，祝大家圣诞快乐啦，新年进步啦，因为新年进步。這個除夕夜就不是我們做，所以我們講埋這個新年進步啦。 我們玩倒數先啦， 現在 不是吧？ 你倒數多少？你倒數多少錢啊？ 不是，倒數都要去到11:59呢、這個四 咁我哋咪再褪後少少兩個鐘頭， 即係我哋做到，即 係唔係我哋做我哋再褪後兩個鐘頭先做啊？唔得，要鬱敏踩場。 唔係， 我哋捱咗個位， 得冇嘢 ，OK， 做吧。 你又冇想嚟做嘛？ 得啦，得啦，數完啦，我哋 倒掉 好啦，咁有咩活動介紹先？ 好啦，我哋都係講翻呢個元旦升旗禮啦，係咪？ 係冇錯，再睇睇，再睇睇大家。 咁样图咧就系、是、嗱，咁呢度咧就讲紧诶庆祝中 华。屌你特登出你张图，因为你有你个相啊嘛。 吓、啊、有我相咩？ 切，企正中间仲话唔系你。 哦， 屌你真系 都有你相喎、 啊。唔系咯， 有冇你啊？ 佢遮住啊，特登去屯門中山公園個字遮住我樣啊。咁啊，即系提提大家啦。2019年1月1日星期二10:30上昼吓。咁啊，如果即系喺九龙出发嘅。朋友呢就9:00在窩打路道呢個城景酒店 出發， 即係出發，即係舊嘅 YC 啦咁嗰度出發9:00，咁啊到時咧就迎住張三啦，又係 咪啦？迎住 張三，迎住張三啦！ 唔好上我車喎、啊。我车唔到喎， 总之认住你，你安排个上车啦。佢上边架车就你决定噶嘛，大佬， 冇决定嘅。 嗱，咁今日晏昼咧，咁啊，我哋阿麦议员咧就喺度睇个场地。系，咁啊，咁啊，去完睇完场地，捉咗我落去饮茶。咁所以咧，我都知道有少少呢个安排。咁咧就系会有一个台嘅。啊！即系嗰日会搭个台嗰度啊，因为我话喂，屌你，即系你谂下，我哋上一次400多人，铺满晒啲人，如果你摆咗个台落去，其实个400多人就要 向四围四周扩 大，系啦， 系。 咁佢初初仲话16尺台添，我哋冇捻咁大啊，大佬。佢16尺唔好大啫嘛，咁你知道我哋麥兄呢啲數字佢冇乜概念喎。我哋諗下將個16尺乘6尺嘅一嚿嘢擺咗度，而嗰啲人唔可以企埋去嘅。咁你諗下嗰400多人，嗰個16乘6嘅面積壓咗個地方之後，嗰啲人向邊度走咧？ 咁啊去高爾夫球場嗰邊擴散啦。 咁你咪喺個幕後邊咯，係嘛？咁所以即係最後就改咗12尺乘6尺。咁佢又嫌企人嫌得少咯，咁呢個唔理佢啦，因為我覺得因為嗰度真係擺唔到16尺，太大啦，16尺嘅板擺落去又再乘6尺咧，其實就真係其實可以想象噶，屌你唔使咩 穿翻。咁啊，總之嗱，即係總之一句啦，即係想趁熱鬧又好，懷住一個即係愛國心嚟又好，咁啊，總之咧就1號。就嚟到紅樓咧，就睇我哋睇下點變啦。 咁啊，亦都有不反對通知書都申請咗噶啦，咁就批咗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一個合法嘅 活動嚟 嘅， 好 合情合理合法。 好啦，咁啊，跟住第二個活動 係 咩 啊？睇睇先，即係聽到呢度，今日係24號嘛， 係 即係提醒啲聽眾們啊，梗係。 交月費啦，大佬。 我以為有咩 月費幾多？ 七十七個七，即係大家就啊， 點樣交法先？ 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 上去呢個 My Radio 嗰度有個 PayPal 嘅，又可以上嚟普羅政治學院交，又可以見到我交俾我，我代交都得。 唔係有個係咯。咁我係啦，冇錯。 即係咩啫？ 即係交俾我冇錯，即係交俾我唔得，交俾阿宋，交俾阿宋啦。 P M 啦 ，P M 啦， 即係啲 P M 又撚用咩？屌你 ，P M 收錢俾我 ，P M 會收現金啊嘛？ 你 P M 點收現金啊？ 但總之夠期交會費啦，多謝多謝多謝。 好，跟住第二個活動 係 咩啊？ 咁啊，跟住咧就係呢個係啦。咁啊，呢個咧就啊喺呢個一月十八號啊。咁啊， 普羅之友， 普羅之友呢個天南之友咧，就合辦咗個 破蘇化， 九大鬼啊，個鬼字嚟嘅一個嚇， 九大鬼團年化咁啊，每位就330蚊，咁喺呢個荃灣呢個綠陽坊啊，即係以前嘅綠陽商場咧，咁啊二樓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蓮香盞啊，咁呢個食懷即係懷舊食品嘅嚇，咁啊大家可以買飛啦 啊！老字號啊，呢個即係中環上環嘅老字號，呢度咧就係分店，咁啊都係懷舊菜式，九大鬼。 我哋呢個普羅學院嘅院長啊，亦都係 My Radio 嘅金主啊，咁啊我哋啊。郁敏教授梗系会出现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嗱，可以上嚟普罗买飞，亦都可以 PM 我啊，我可以同大家去安排啊。 咁啊有抽奖礼物喎，不过仲系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捐礼物出嚟抽奖嘅话，无任欢迎。 系啊，咁我哋谂嗱位数唔多嘅，我哋都系现为啫，因为地方。即係都要俾人做生意啦，地方又唔係太大。即係如果我哋一要咗十九幾圍包咗全廳，咁其他人想去食食， 就好似前年啊，前年我哋喺倫敦某一間酒樓，倫敦係咪嗰度係嗰個尖沙咀嗰度嗰個？ 嗰個咩倫敦？ 嗰個唔係倫敦， 倫敦廣場。以前叫倫敦廣場，以前叫倫敦廣場。 而家叫乜春節廣場？ 得唔使你 啊？爭士廣場，即係嗰度地方大啲，呢度我哋就。地方曬 得啦， 咁啊，總之五圍啦，大家報名就重速啦啊！咁啊， 好啦，咁啊，依活動嗰陣，咁我見到我前面有一張海報喎，係咪都講一講啦？好， 要講啦呢個， 係嚟就翻嚟啦！哇，喺依度似反光， 反光啊！ 得唔使啦， 得見啦，見啦！ 大家上呢個 My Radio 睇到啦， 係啦，咁咧依個就係鬱敏棟篤村，係咪笑村？2019。啊，咁咧就係喺幾時啊？就係年初五、年初六嘅名啊，係啦，咁啊兩日嘅，咁咧就係依個係 388688988三種飛， 好嚟啦，啊見到啦，係啦，年初五、年初六就兩只演兩場啫，啊咁大家咧有買趁手啊！ 咁我哋幾位主持都會去啦， 係嘛？當然啦， 你以為咁樣講就會多兩個人睇啊？ 唔係，有啲人想睇我噶嘛？ 你又冇上台 嗱，講明嗱，嗰度咧即係嗱， 咦？莫非你神秘嘉賓？ 兩晚都有神秘嘉賓嘅，不過呢個神秘嘉賓咧，神秘嘉賓咧，一定就唔係謝二方， 咪除咗謝二方之外， 唔係我。如果係謝二方就唔係神秘嘉賓啦。好啦，咁啊， 可能係邊個咧？ 得啦，唔講啦嗰啲啦。咁啊，即係又係要購票啦，上嚟普羅啊，咁啊，或者去呢個通理琴行， 通理琴行 啊，咁啊可以買飛啊。 係啦，咁想 多謝支持。 係啦，係啦。好，跟住我哋 好啦，咁啊嗱，咁我哋講開呢啲表演嘅嘢啦，咁我哋講啊，係呢個閃靈樂團， 好嘢喎， 閃靈 林創助先生喎。 嗱，閃靈樂團咧，諗啊何韻詩咧，有一連六晚喺呢個沙田科學館咧，就有個叫做咩咧，叫做On The Pulse of 我們正在生活節 音樂演唱會 咁啊，21到26號，即係今日已經上第四場噶啦。 係 本來咧就 禮拜六開始啊嘛。 閃靈樂團咧應該係喺23號，23號表演。咁啊，即係琴日啦，本來啊，咁啊，結果就呢個入境處啊，遲遲都唔批呢個入境嚇。咁啊，即係個工作所謂工作證啦嚇，批唔批入？咁啊，結果就閃靈啊，梗係嚟唔到啦，係嘛？咁啊，梗係嗱，老實講，呢啲嘢梗係呱呱嘈噶啦，係嘛？咁好啦，咁啊，呢個嗱林創佐啊，咁啊2016年啦，咁啊當選呢個立法委員啊，咁啊所屬嘅政黨就時代力量嚇，主張台獨。 任呢個立委期間咧，就甚少發言嘅，因為好少聽到林廠在立委即係立法院裏邊講嘢嘅話，多數都係黃國昌啊咁呢類，即係林廠在就好少講嘢嘅，唔知佢係醉心於呢個音樂即係不善於呢個立院嗰度民政啊，亦或係壓咗個位又算 Q 數咧，係嘛？ 好多原因啊， 好多原因。好啦，咁啊嗱，何韻詩知道咗之後，就梗係興個辣雞啦，係咪？佢點講咧？他就说扑街到没有人有，港府对一个纯音乐会怕什么呢？我们就说即是评论一下啦，有什么 好怕的？ 其实我都觉得没什么好怕的。 其实是沙田节入面的一个环节， 不是他自己是一个商业的活动的，即是租了个场就有一个露天音乐会，就这样。即你知道何韵诗自从这个中环革命之后就已經係即係啲 有個 冇咩商演㗎啦， 即係 冇咩商演㗎啦。 香港亦都冇乜商人投資啦，咁翻大陸又唔得啦。咁佢就即係唯有靠即係而家所謂小眾或者佢啲歌迷 因為本身嘅音樂嚟講咧，都唔係話啲大唔係大陸，都係啲比較係小眾啲嘅嚇。 咁我都睇過佢六日嗰啲嗰個節目嘅，咁其實咧就都係啲 indie band 嚟嘅啫，我哋又唔識啦。咁可能喺即係中意呢一類音樂嘅人就佢哋會認識啦，咁啊總有一班擁等佢嘅。咁閃靈嗱呢對係一個 heavy metal 啦，即係呢啲重金屬嗰啲頂白藍啫，就唔啱我哋錄嘢啦。 佢正係叫做 death metal 嘅呢啲。 咁啊好啦，咁啊即係但係喂閃靈始終有佢嘅擁趸嘅嚇。 因為其實如果閃靈嚟講咧，可以係講係喺亞洲地區嚟講咧係 有啲名氣嘅， 唔止係。是在即係行內咧，即係佢叫呢種death metal 嚟講咧，佢即係世界級嘅啦，可以講係。 咁所以即係喺台灣，即係當然即係佢有一定嘅擁趸啦，係咪？林廠咗個老婆都幾靚下嘅，點做？啊，即係我唔睇到相啦，係咪？ 啊 ，Doris。 啊，咁我點解唔會睇埋一路啦？一班長頭髮，即係我哋唔好理佢台唔台獨先啦，起碼即係見到個樣我就唔係幾討好，但係佢老婆就的確係幾省鏡 嘅。咁佢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聽 metal 嘅，咁閃靈的歌咧，我就都 OK 嘅。都覺得 O K。 咁你話佢世界級，咁即係 咁啊！人哋外國真係好捧佢嘅喎，佢哋美國啊、歐洲啊嗰啲 表演水準有世界級 嘅，有水準嘅，有水準 嘅。係啊，即係我哋撇除咗即係佢嘅即 係。我哋唔講統獨啦，係 啦。咁但係如果你純音樂嚟講咧，佢即係難得一個係非常之高水準嘅一個樂團嚟嘅。 係啦，咁即係變嗱呢啲咁嘅樂隊，佢帶有佢本身嗰個所謂台獨色彩。咁香港政府咧就即係揣摩上意啦，又或者上邊。有呢個咁樣嘅物令落嚟，喂，呢啲逢係呢啲人咧就禁止入境啊，咁啊變咗咧，林廠咗即係閃靈樂團咧就嚟唔到香港啦。 嗱，據講佢呢個申請工作證咧，所有嚟表演嗰啲樂隊樂團，哪怕以足球隊嚇，咁啊佢有收酬金嘅咧。就必須要申請工作證。 其實你係就算唔收酬金咧，你都要申請。 申請工作證， 因為你如果攞旅遊簽證入嚟咧， 攞嚟做呢啲嘢噶嘛。 係啦， 可以表演嘅。 咁你變咗嚟講咧，即係佢申請工作證咧，如果根據過往行內嘅經驗嚟講咧，通常一個禮拜之內搞掂。 屌佢唔俾你啊！先講一個理由啦。咁乜撚嘢工作證啊？屌你，佢唔俾你入嚟。總之我覺得你入到嚟就對我香港有危害，咁我唔俾你入嚟咯。 係冇錯，唔係即係講翻經驗話俾大家聽。 讲经验噶啦，而家 经验咪边有经验嘅啫？屌你咁呢啲第一次经验，喂，连嗰个马海都唔入得嚟啦，大佬，屌你入嚟！ 而家连处个咩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个处代任处长啊，都唔俾入嚟。 边等到有经验嘅啫？而家香港政府就系乱出咁嚟，系嘛？即系喂，老实讲，屌呢啲你冇捻理个台唔到背景啦，屌佢嚟宣扬都系讲紧呢个 音乐 啫嘛，系咪参加个音乐节有几捻大？有幾撚大影響？ 唔係，即係講翻過往，都係要講啲經驗，即係有得評理嘅。啱先，即係過往有啲政治人物嚟香港嘅時候咧，係有啲附帶條件，係咪？即係你最近嗰劑都一樣啦。嗱，批你簽證入嚟，你就唔可以做呢樣，唔可以做嗰樣。 唔可以行呢度，唔好行嗰度。 係冇錯啦。咁你即係譬如今次陳文林去台灣自制咁嗱，限制咗你只係去乜嘢？佢探下個老朋友都話唔得，係咪先？咁即係。但是你呢一個帶住台獨色彩嘅人物嚟香港，即係好明顯話俾你聽個信號，話俾你知，你總之你就係、是。 嗱，呢個就是死線，呢、這個得啦。你講台獨、講藏獨、講疆獨、港獨，咁就係即係到到南東， 曬夠氣啦。 即係嗨都唔得。 佢條線 係好高嘅， 佢唔撚知幾時畫嘅，大佬。佢中意畫咪畫，唔畫咪唔畫咯，係咪？冇規矩可言嘅，大佬啊！ 即係特別喺呢個梁振英上台之後咧，所有規矩係冇曬嘅啦。所以你而家唔好講咩慣例， 唔係咯，冇慣例嘅，屌你，淨冚家產嚟嘅，仲要香港政府 咁佢即係用音樂嘅名義嚟到入場啫嘛，都唔得， 係嘛？ 啊、好啦，咁啊呢单嘢我哋都冇乜好评论啦吓，总之就系香港政府就冚家产嚟噶啦。好啦，咁我哋讲下另外一个冚家产啦 吓，好多喎、啊，真系唔系讲啦呢啲啊。 促转会啊，即系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啊，咁啊提出三个所谓主张啊，咁啲咩三个主张？ 又有新三个主张。 第一个咧就硬币去奖，即系话咧，而家我哋喺台湾用嗰啲。十蚊硬幣啊，有獎工個銅，有獎工個像喺度噶嘛， 用咗耐噶啦喎， 拆銅像，即係話咧，要求國防部所有嘅營區裏邊咧，有獎工銅像咧，都要拆咗佢。咁啊，第三個咧就係中正紀念堂撤儀仗隊，啊，即係我哋睇嗰啲儀仗隊操兵嗰啲咧，就撤走。咁啊，點搞咧？咁佢啦， 首先就中就呢、這個中央銀行就有個回應先係嘛？ 咁我哋一項項講啦。咁啊好啦，咁啊嗱呢，自從呢個副主委啊張天鑫嗰、那個都係東西廠説之後咧，咁啊梗係俾人掉到撲街啦，咁啊即係自動落台啦。咁啊跟住冇幾耐咧，呢、這個主委黃宏紅啊都自己 又係做緊冇人啦！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嘅， 佢自己炒自己魷魚啦。 係啦，做得唔過，因為佢樣都還賤資。 好啦，咁啊，促轉會咧，佢嗱群龍無首啊！佢喺呢段時間咁啊，黃宏辭咗職，佢嗱曾經咁點講嘅咧？嗱，黃宏紅呢個作為主委，佢辭職嘅時候點講？佢話咧，促轉會啊係要全面改選。先至可以挽回呢個公信力，因為屌你個西廠説已經啊搞到冇人信你噶啦嘛，咁你嗰扎委員仲係如果你留翻喺度嘅話，唔喐嘅話，唔改選嘅話，喂咁、那個公信力都冇，所以佢要全面改選，即係話所有個其實要將其實應該咁講，促轉會應該執笠，重新開個另外一個招牌，揾個另外一啲人，咁先得。咁所以咧， 因為我哋即係其實前幾月都講過，佢自己咧都係俾人架空咗嘅，即係張天開會啊講啲嘢，佢完全唔知喎，所以先至冇人啦，佢就自己辭職。 好啦，咁啊嗱，促轉會咧就係、是、嗱，促轉會喺佢哋自己互選啫咧，揾咗個叫楊翠嗱，我哋前兩集唔上個集都有講噶啦，呢、這個楊翠咧就叫代理主席、代理主委，咁啊前嗰排就去呢個立法院咧就係、是、報告。咁結果俾我哋藍營就打到，其實唔係打到， 反台真係反台喎、 啊！俾佢， 即係根本就唔俾個報告，因為你嗰個身份嘅合法性咧係有問題。 質疑 佢真係反台，今次咧真係學到嘢啦！佢哋學民進黨嗰啲真係反台，成張台咧真係同係反咗落嚟嘅。 好啦，咁啊喺呢個主委嘅合法性被質疑之下，喂你竟然仲要提出呢三個主張，你係咪屌？你係咪真係攞即係？嗱，因為佢嗱， 噏咗先， 唔係應該咁講，佢哋都係自知明。佢話呢個係最好嘅時機。如果呢個時機一過咧，就冇機會啦。即係話而家仲係民進黨執政啊嘛。屌你咪2020都唔係佢執政，冚家產呢個時機一過，咁我要提出乜鳩嘢都冇咗，分分鐘我呢個 狀況 都執鳩埋。咁所以佢話呢個係個最好嘅時機。如果我呢個時候唔提出咧，就冇機會噶啦。咁所以呢個提出頭先我哋講三點，好啦。咁好啦，咁佢就話咧，咁去信呢個中央銀行就話：喂，屌佢呢啲硬幣咧，我哋要重新再改版，要做個。咁啊，佢話點解夾娃娃機你哋可以即係重製咁多硬幣，而呢個改版你哋唔做？咁啊，中央銀行點講咧？佢話：喂，夾娃娃機嗰啲而家啲銅幣係再做啫，即係而家譬如100萬個，我而家唔夠，我做多100萬個，那個版冇改咧。是没问题的。 那个呢不是这样讲的，应该就是说呢我们是每年都有更新即是替换的，因为一些旧的我们呢每年都有补充下去，即是我收回几多补充下去，每年有个计划。 不是即是说你是在原来这个版的再做是没问题的嘛。但你一改版，即是说你重新再设计一个，重新推出一个新的硬币。 做个版。 那大概要花费多300亿。 三百億幣 喂，因為你呢個硬幣唔係淨係話我，我改咗個版算，你可能要通知全世界啊，諸如此類呢啲。呢啲 個流通性、認受性 都要俾人認受噶嘛？ 但係依個促轉會咧就好大官威喎，佢再發函俾依個中央銀行咧，你同我解釋下點解三百億？咁佢依個官威好大喎，因為你依、這個你依個促轉會係咩身份？你除咗總統之外，你行政院長咧都係喐唔到嘅中央銀行 嘅。中央銀行啊，大佬，屌你！你真係亂鳩咁喐㗎，係嘛？即係所以促轉會呢啲已經係去到即係。嗰啲權力自我膨脹到匪夷所思。 你係立法，你立法院有資格問中央銀行，你總統有資格問呢個中央銀行。啊、你依、這個你其他部會咧，你係大家平衡嘅。你冇 佢攞住總統嘅嗰把尚方寶劍。 冇用啊！冇用。嗱、啊，我係講你速 有令牌喎、啊。 總統都係問嘅，都唔可以命令你做嘢，大佬。 好緊要噶，好超然嘅個地位。 係啊， 個中央銀行咩叫中央銀行啊？屌你唔會你個普通地方嗰啲咩工商銀行嗰啲啊，係咪？ 係啊，你唔係總統話叫升 川普啊，都喐唔到啊，聯儲局咯，聯儲局主席 係嘛？ 炒咁多個， 屌你佢夠想喐佢啦！而家唔該炒聯儲局，成日同你，佢要加息，你川普個話唔想加息咯， 鬧過啲咩？ 咁人哋係坐呢種戇鳩，你夠膽喐佢啊？ 冇錯。 喂，你唔喐得噶，屌你促轉會呢啲直情係亂撚曬龍。 同埋咧，你話依個改貨幣，你唔係改，因為你貨幣嘅發行咧係根據你個經濟，你嘅經濟嚟發。你話如果唔係我中意就發多啲，我中意就收翻啲。喂，成個經濟藍體係藍嘅，經濟體係你貨幣嘅發行唔係咁簡單嘅。 因為咧舊版 有個 古仔，因為舊版個硬幣咧，其實喺市面流通咧已經開始漸漸地少噶啦。咁、但係咧。呢年幾兩年咧，就街邊就多咗好多啲夾娃娃機，即係夾公仔機啊，夾公仔機。咁嗰啲係只係投硬幣嘅，咁所以市面上咧就突然間有對硬幣有個渴求， 冇錯。 咁所以咧佢就即係收咗之後咧，佢重新再做嗰批出嚟推出市面。 咁其實佢都解釋咗，佢依、這個啲、人咧就穿著附會，就因為娃娃機即係公仔機啦，夾公仔機多咗，所以咧硬幣嘅需求多咗。其實完全唔係，張銀行已經出嚟解釋過，唔係嘅。我哋依個係例行公事嚟。 你當佢係啦，因為有時 你嗱，唔係依個就係、 是、有時政府講嘅嘢咧。我哋都要存疑嘅，即係唔係佢講我哋全面接收嘅。 這個、 事實上真係街邊就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夾娃娃機咧。 嗱、一定唔係你貨幣嘅發行唔係因為你某一個行業，嗱我先 嘅需求。 唔係啊，我都話即係唔係你聽我解釋，因為嗰個硬幣嗰個流通量已經開始漸漸少啊，所以佢已經收咗啲咧就唔攞出嚟噶啦。咁既然娃娃機多咗，咁佢 呢個真係唔啱噶啦，呢個真係唔啱 嘅，係 絕對唔啱嘅。你貨幣發行咧，即係你紙幣要發行幾多咧？你硬幣發行幾多？其實每個國家咧嚴非常之嚴格。 而家冇多到啊！我都話佢收咗之後，佢攞推翻出嚟啫嘛。 係啦，其實三哥講緊嘅 M1、M2、M3 問題。這個其實跟那個日常的關係呢、不是那麼明顯的。 是 的。謝公說的那個呢是日常生活的問題。 是因為我沒有說特登即是特別推出多100萬個，然後我收了50萬個，我就想著這個市面流通沒有了。那既然有，那我推回50萬個出來這樣而已。 即是不會影響到 M1 的。 是沒有多到 的錢，所以不用跟我爭論這些，就爭論沒意義的。是吗？我不是说屌突然间市面多了，我推多百万个出来，无啦啦市面多了百万个，不是这样。 所以你就算是减少的货币流通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 这个当然啦，这个当然啦。好啦，我们讲第二点呢，又去信这个国防部了，他说移除这个刑拘律的长工铜像。国防部怎么说呢？既尊重历史，饮水思源，傳承光榮的傳統，維持刑區的現狀。先總統長公為國民革命軍之父，亦都係陸軍軍官學校的第一任校長。在國軍建軍和中華民國生存發展史上面不可以抹殺的功績和歷史的定位，國軍秉持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鬥，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的福祉而戰。其實軍隊咧早已經國家化啦，因為佢話咧，即係去信嘅時候咧，佢話嗱，你啲移除曬呢個這個蔣介石嘅銅像，佢話咧個軍隊要國家化，屌你個軍隊喺陳水扁嗰任就已經 國家化啦 ，大佬，屌你而家即係重新再翻轉頭又講咩又國民黨化，關國民黨乜鳩事？所以即係促進會呢班唔家產咧。 你三軍統帥是總統啊嘛。 咁嘢講啊， 咁所以咧呢班吳家產咧，即係冇得救噶啦。咁即係嗱，即係應該咁講，佢哋係唔係為咗正義而轉型，係為咗不義而轉型。呢班冚家產咧，就全部係為報仇而嚟嘅。 嗯，冇錯。 即係成個心態報復。係。即係你用咁樣嘅心態去組成一個咁樣嘅委員會，喂，你自然所有嘅手法都係諗住點我要鬥垮一個黨。 嗯。 係嘛？你唔係為咗真係為咗轉型政治。咁所以咧，就即係呢班撲街咧。你啊，所以黃黃講得冇錯嘅，係要全面改選。你呢個促轉會咧，先能夠達到人民相信。 而家啱啱先至甲級選舉，輸到負都甩，你仲啱嘅呢啲咁嘅嘢，結果咧，連民進黨嘅呢啲咁嘅高層或者立委嗰啲咧，個個出嚟鬧下鬧佢，唔係支持喎。 總統第三次嗰、那個回廊談話，佢話呢啲嘢都唔係 依個先好笑， 呢個唔係我講啊算，亦都唔係促進講啊算，呢啲係要社會共識，唔係屌你乜我講下，你講下就可以搞掂。 嗱，所以問題就係啦。唔係總統講咗算，亦都唔係促進會講咗算，咁點解你會有人出嚟講嘢咧？同埋國家政策梗係總統講咗算嘅啦，係咪啊？如果你話原來社會冇共識嘅，我哋唔好搞住嘅話，點解依班人走出嚟講嘢咧？咁點解你係小英總統？是你嘅內閣嚟噶嘛？點解你唔出嚟糾正下佢哋啊？話下佢哋咧，完全唔覺有喎。 呢個直接向總統負責噶嘛？呢個 咩試水 啊？唔係喎，呢個行政院嘅喎， 行政院 啊，你冇搞錯喎，行政院喎呢個， 揾賴 清德嘅喎，呢個係要 係啊。 好啦，咁啊嗱，咁佢又去信呢個中正紀念堂咯喎，佢話建議咧。啊，即係要呢、這個 林儀仗隊娃娃兵唔使啦。 佢話回應呢個轉型正義工作嘅過渡措施，包括要撤出呢個三軍儀隊，舉辦民主同人權相關嘅設展，同埋咧解除現存嘅地境威權性格，重新改寫園區裏面各種威權象徵含義等等。嗱，屌呢啲好撚文青嘅講嘢。 地境威權咧，跟住好多人就問你乜嘢叫地境威權咧？ 呢啲新創名詞，吳家產都唔知乜講乜鳩嘢。嗱，其實簡單啲講就即係第一，我哋要撤咗儀仗隊，等你唔好有個威，即係有個咁肅穆威嚴嘅場景。第二，慢慢地將長公嘅銅像咪移走埋佢咯，係咪？咁啊好啦， 連個名都改埋去中正紀念堂。 其實他呢個所謂咩要舉辦咩乜嘢自由人權啊啲咁嘅展覽，其實喺陳水扁嘅最後嗰第八年咧，其實將中正紀念堂掛曬嗰啲咩自由民主嗰啲咁嘅布條啊，自然將成個中正紀念堂裏邊嗰個堂嘅場景咧係改撚到亂曬路，又整咩風箏啊又成，其實係一塌糊塗嘅，做過噶啦，唔係未做過噶，係嘛？咁所以咧，咁好啦，咁中正紀念堂就話：喂，佢話呢啲唔關我哋事嘅，即係儀仗隊呢啲咧係國防部同文化部安排，即係要等佢哋決定。即係你話俾你叫我做咧，我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噶啦。我哋講啊，你嗰啲 三打連呢個， 即係三個都搞唔掂咯。咁啊，嗱咁國防部啦，又講咯，咁嗰啲回應噶啦，係嘛？佢話咧整體規劃嘅定案之後咧，再評估辦理，咁即係冇講啦。 曬佢啦， 即係連阿小英都即刻，因為咧係民進黨啲立委都驚，喂，跟住嚟個選舉， 我2020 嚟喎，你仲搞啲乜嘢？ 仲有12個月到。 12個月到就 你成年過咗就一踏入一月初就選噶啦嘛，即係12個月，即係仲有一年嘅時間。 準備 就要選噶啦！喂，屌你仲搞咁多呢啲即係政治鬥爭嘅嘢？喂，上個我已經輸到撲街噶啦！你仲整啊？ 你仲搞意識形態啊？而家阿韓國瑜就已經出嚟講啦，我哋政治零分，唔好講啲咁多意識形態嘅嘢。你已經係仲唔怕輸？你班友啊，你就攞住高薪啊，嗰啲咩攞住年薪 1.6億啊，大佬撥款撥咗俾佢1.6億啊，即係呢個促轉會呢個預算啊！ 1.6億 等於4億多啊，大佬！屌你一個咁啊，死人垃圾鳩部門，咁樣俾4億多你，仲乜鳩你話？ 真 係，然後裏邊仲要常設一啲唔係相關聘請嘅人員啊，嗰度使成4億多啊！ 真係， 哇！屌你真係你話呢班，咁佢咪請埋咪養埋曬一班。